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62集。他想跟桑岩谈恋爱。六。这段时间，温以凡确实是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，一边暗戳戳地在桑岩面前找存在感。先前发给树洞博的问题可能是没有先前的劲爆，这回温以凡一直没被翻牌。他毫无经验，所有追人行为都是根据自己对桑岩的了解努力琢磨出来的。但苏田说的从爱好这方面切入，他觉得这个建议还挺可取的。桑岩的爱好，按温以凡所了解到的，他似乎一直在玩一款手游，而且玩得还很好。在家的时候，温以凡常常能够听到他用傲慢的语气吐槽队友，你这什么垃圾操作。温以凡对游戏的兴趣不大，大学刚开始时他跟着舍友玩过一段时间的网游，只有最开始玩的时候上线比较频繁，到后来就隔一段时间才上去一次，工作后更是没有时间碰这些东西了。到现在，温以凡基本没有玩过什么游戏，电脑里也早就卸载了这个网游。但温以凡觉得，既然要追人，当然要为了对方做出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事。当天晚上，温以凡回到家后便往手机上下载了这款手游。温以凡上网查了攻略，接连研究着玩了几天才渐渐上了手。几天后，注意到温以凡困倦萎靡的状态，苏田随口问了问，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温以凡诚实地说道，哎，听了你的建议，我最近打算从爱好切入，再玩我喜欢的人喜欢的一款手游。哎，怎么样？还挺好玩的，就是有点费时间，这几天都没怎么睡觉。你自己玩还是？苏田随口问道。哦，我自己玩。不是，你当然得找他一起玩啊，你自己玩有什么用啊？苏田都惊了。我玩得太烂了，不敢找他玩，怕被骂。想着桑岩骂人的模样，温以凡的顾虑很多。不是，放心吧，你跟男生一块玩游戏，他们都会有一种带妹的成就感，就算你玩得再差也不会说什么的，都非常的怜香惜玉。苏田觉得好笑，温以凡摇头，他不会啊，而且我觉得不一起玩也有用啊。像是不能接受苏田这个建议一样，温以凡自顾自地找着理由，这样就多了一个共同话题。也行吧。苏田沉默了几秒，就是有个弊端。温以凡叹息了一声，我没什么时间找他聊天了。我苏田一噎，总觉得温以凡追人的方式格外奇特。不是，以凡，你就算以前没有追过人，但总被人追过吧？嗯，温以凡嗯了一声。那你可以参考一下别人的方式呢。啊，但我觉得这些人的方式没什么好参考的，不都是失败案例吗？温以凡似乎压根没有考虑过这方面，直白地说道。另一边，加完班后，桑岩本想直接回去的，但在苏浩安的再三催促下，他还是去了一趟加班。他上了二楼，进了最靠里的包厢，里头有六七个人，一般人的关系都不错。 一进门，苏好安那大嗓门就像是开了扩音似的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 哟，这哪位啊？稀客呀，啊，这会儿想得起我们这班兄弟了。 桑岩瞥他一眼：你说话能别像个娘炮一样吗？另一边的钱飞摇摇头： 苏好安，你能不能收手，跟个怨妇似的。桑岩这人就是不能惯啊，你瞧他那嘴脸，我真是看不下去了。 桑岩找了个位置坐下，唇角轻扯： 田老板，你对我还挺多意见啊。喂，你最近干什么去了，说来听听。这不是不好说吗？ 桑岩拿了一听啤酒，单手打开，语气不太正经： 我怕你们听完一个个心里不平衡，极度的面目全非呢。 啥？ 我服了。 苏浩安翻了个白眼，在钱飞旁边坐下： 哎，他说最近有个姑娘在追他，没时间应付我们，懂吗？你有病啊。 钱飞盯着桑岩气定神闲的模样，极为莫名其妙： 你第一次被追啊？以前怎么不见你到处吹呢？哎，你是不是也对人家有意思呀？ 桑岩挑眉： 是又怎样？ 这回答像一声惊雷在房间里炸开。 我去，真的假的？谁呀？铁树开花呀你？不是，所以你这是对人家有意思还等着人追？哎，你说你能别这么狗吗？啊，你是不是吊着人家呀？你这啥心理呀？大老爷们矜持什么呢？ 钱飞吐槽道。闻言，桑岩的眼皮动了动，似笑非笑地喊他： 钱飞，干嘛？扭屁就放。我也不多说啊，你说你要有我千分之一的情商，你大学的时候至于追了半个世纪还在给那个什么细花当备胎？ 桑岩悠悠地说道。沉默三秒，有人扑哧地笑出了声： 老子早有对象了好吗？几百年前的事情你一定要动不动就提一次是吧？ 钱飞忍了忍，还是觉得忍不了，他站起身开始撸袖子往桑岩的方向走： 妈的，老子要跟你同归于尽。哎，算了算了啊，咱别跟狗计较。 被旁边的男人忍笑拦住了。很快又有人出声调侃： 哎，所以是哪个神仙啊，能被我们这眼睛长头顶的桑大少看上？ 提到这儿，苏浩安想起个事儿来： 哦，是不是你公司新来的那个实习生啊？大三还是大四来着？长得确实还挺漂亮。 可以啊，桑岩，老牛吃嫩草呀，啊，还大学生呀。 角落的男人笑嘻嘻地说道： 哎，我突然想起啊，这不是跟你妹差不多大吗？所以你喜欢小你这么多岁的？ 桑岩直接拿起桌上的烟盒扔了过去： 说话注意点。 钱飞对他这种偏见很无语： 这话咋了？爱情不分年龄的好吗？小个五六七八九十岁又咋了？对方成年不就得了？我妈一朋友还找了个比他小13岁的呢。 切，还有这种畜生啊！桑岩这反应明显是苏浩安说的人不对。又有人陆续猜了几个名字，桑岩都不置可否，完全不透露半点风声。最后他被问烦了，还不耐烦地说了句： 你们这群大老爷们怎么那么八卦？ 其他人丝毫不受影响。苏浩安继续猜道： 可能是相亲认识的。哎，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啊，段嘉许最近是不是也在相亲啊？他那老板给他介绍的，这会儿还在住院呢，割了个阑尾。哎，你说我们这南无双细草怎么现在就混成了这个样子呢？ 桑岩喝了一口酒，说道： 别带上我，谢了。 话题越扯越远，到最后桑岩差不多准备回去时，不知是谁突然问了句： 哎，所以你对这姑娘是什么打算啊？ 桑岩看过去： 什么什么打算？人不是想泡我吗？ 那我能怎样啊？ 等着他来泡呗。 桑岩笑了，把易拉罐磕在桌上，模样漫不经心又懒散。回到家，桑岩往空荡的客厅看了眼，而后又看向主卧房门，动作放轻了些。他脱掉外套回到房间，正想打开灯的时候，突然注意到床上多了个东西。桑岩的动作停下，顺着外头的光线能看到被窝隆起，微卷的长发散落在枕头处。温以凡睡觉时总是安安静静的，呼吸声浅到可以忽略不计，喜欢蜷缩成一团像颗小球。桑岩走了过去，半蹲下来，盯着他被被子遮挡了一半的脸，他觉得好笑，轻声道： 你是哪儿来的恶霸？两个房间都要占。 也没打算把温以凡吵醒，桑岩正打算起身拿上衣服就出门洗澡时，突然想起了钱飞刚刚的话。他垂睫看着毫无心理负担地睡在他床上的温以凡： 喂，温双江。 静谧至极的房间内，随便说句话都像是有回音。 你能再明显点不？不然我心里也没底。 像是怕吵醒他，桑岩的声音低到像是在用气音说话。毕竟以前他也觉得，就算没有很多，温以凡对他应该至少也有一点好感。但后来他才知道，情感是最难以猜测的东西，他认为的不一定就是真实发生的。他想要赠予他的一腔热忱，即使是单方面的，温以凡也不一定想承受。所以这回他必须等，等到温以凡愿意主动朝他伸手，他才会把所有的一切再度交到他的手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